潮，留下最美的笑容，时光不会将它带走。我的爱人最后一次拥抱，从此天涯海角，曾经的诺言还在哪里？在海枯石烂的背后，是我们的争吵，留下最美的笑容，时光不会将它带走。我的爱人最后一次拥抱，从此天涯海角，曾经的诺言还在哪里？在海枯石烂的背后。 虽然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年味儿是越来越淡，但也只能说对于传统春节的定义正在悄然的改变。其实年味儿淡不淡，看看春运期间的各地的车站、机场、码头就知道。南北迁徙的大场景组成的图画，其实就是最好的年画，是最生动的年味儿。今年李治廷的《回家路上》成为当季歌曲当中的一股清流，一起来听到来自李治廷《回家路上》。 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那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每年都还在放吗？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我的家啊啊，已变成另一番模样，记忆在用力模仿，也挡不过岁月偷走的时光。习惯埋头在匆忙的变道，被账单填满了生活的过往，却忘记了转身回头望。那小雪的操场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那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每年都还在放吗？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被遗忘。 生到解放，你走不慢，你坐慢脚，教我说话，竟有了北京腔。眼看我长大的小地方，学堂拆了盖商场，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被遗忘。 我手里一番模样，记得和你模仿，也能懂得 岁月偷偷的时光，变成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九零后的极光女孩郑欣琪加盟泰和音乐集团之后，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极光》，发布数日好评如潮，同时更是迅速地占领了各大音乐榜的冠军宝座。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郑欣琪《极光》。 挣脱只有天然闪亮，借我一道阳光，对抗随时间化现为一个的存在孤单，借我一道阳光，守望看见残缺的彩虹，眼中看真相皆是荒唐，借我 是说不出那三个字，总是怕你误会我的旧情，在你肩膀上的时候就习惯了骄傲和任性，真的没猜到能成为你，没想到和你一样的。 我背后的你是由小柯一手包办词曲编曲制作，创作的初衷是小柯想到父亲，怀念想念，有着最真切的感受。歌曲以舒缓动人的旋律开场，叙事般的编曲抛弃了世事浮华，承载着满满的思念之心。我背后的你讲述曾经年少的骄傲任性，到慢慢长大对家人的理解和思念。一起来听到我背后的你。 不管翅膀有多长，我会一直陪着你。我背后的你，谁一样的你，我想说谢谢你。真的没猜到能成为你，没想到和你一样的坚定，曾不屑的你的话，到现在竟然是真理。其实我最爱你，但是从没有说给你，是因为我曾经的年轻早已习惯了你拖着我在掌心。站在我背后的你，翅膀有多长，我会一直陪着你。我背后的你，谁一样的你，我想说谢谢你。但是从没有说给你，是因为我曾经的年轻早已习惯了你拖着我在掌心。站在我背后的你，谁一样的你，不管翅膀有多长，我会一直陪着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矫情，在你肩膀上的时候就习惯了骄傲和任性。我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诉说，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一成空。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起潮落，别到最后你才发觉

高亢嗓音和摇滚曲风是从好声音舞台至今谭轩辕给大家最鲜明的记忆。谭轩辕的音乐道路上，摇滚始终是他的音乐风向标，对摇滚的热爱和不懈追求是他此生最坚决的音乐梦想。谭轩辕的新歌《说梦》强势上线，用100%的执着演唱痴人说梦的音乐态度，一起来听到《说梦》。 遥远的掌声多磅礴，却能成耳欲聋。想拥有什么，就放开心，勇敢去行动。梦哪怕痴人说梦，我就是我，潇洒无畏的去面对每一次嘲讽。就要尽全力做梦，用生命追求，今后每一天都要当最后一天而活。没什么好啰嗦，我只是习惯藏在你看不到的角落。梦哪怕痴人说梦，我就是我，潇洒无畏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在武汉出生的贝贝一直尝试用各种奇思妙想与音乐碰撞出火花。出道以来，阳光直爽的性格深受大众喜爱，又是一年回家的热潮，贝贝凭借着感同身受温暖发布新作《时光》，温柔雄浑的声线讲述了游人对家的千丝万缕的思念，思绪暗涌催人泪下。一起来听到这首《时光》。 后知后觉，那才是我唯一的肩膀。如影在路上，那些留不住的短暂时光，总念念不忘。这几年，多少有人天改变，看清原本世界，心早不再狂野。窗外雪，让记忆穿过了老街，静静地停在某年某月。他在心底的模样，是最温暖的地方。后知后觉，那才是我唯一的肩膀。如影在路上，那些留不住的短暂时光，总念念不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he doesn't love me. When we hold hands, he's too cold. When we hold hands, he's too close. Oh, he doesn't love me.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